Hello， 我是欧不欧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发会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很耐的啦。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很快这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 。2024年嘅3月21号啦，咁今日咧喺度咧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因为咧就有一个人咧上咗太空喎，今日。 点名先，使唔使点名？ 好，点名。O、okay. K， 就系、是、好，小一一到。 到小强到， 小欣欣都到啊！今日 冇错啦，小欣欣都到咗。 小张到，小张张今日咧喺太空咧，用太空嘅嗰啲叫大气电波咧，射翻嗰啲节目落嚟。咁所以希望大家即系讲声，即系唔好意思啦，即系我喺用10零秒讲啦吓，即系唔好意思，今日咧要麻烦咗阿天欣啦，同埋两位拍档啦，系做咗一啲本嚟应该我做嘅嘢，咁所以我其实好内疚嘅。咁啊，多谢你哋，多谢。 有咩内疚啫？ 你平时做啲咩嘢系我哋做唔到噶？请问， 哇嗱，可圈可点 啦！你喺屋企好地休息下啦。 系啊，你咩事啊？有冇事啊？ 系啦，使唔使同大家问候下你啊？ 有冇煲啖粥俾你啊？ 都话翻声俾听紧嘅朋友们听啦，因为咧我做咗呢一个二线 DJ 啊，系啦，其实咧系。都幾突然，同埋琴日都幾唔開心嘅，因為嗰個心情咧係好意外嘅。即嗱，我唔知道大家如果你唔舒服咧，你通常你會諗普通冷親嘅啫，感冒嘅啫咁。我其實琴日都係呢個諗法，有少少喉嚨痛，冇啦，冇其他嘅病徵。咁咧，但係因為屋企咧囤積咗好多嗰啲快測嗰啲啊，其實我係貪玩嘅啫。反正都就到期抌啦，不如玩兩試下啦咁樣。點知試完之後咧，發覺咦，好似唔係喎，好似兩條線喎，咁跟住我再做多一次，咁好似都係一樣嘅結果，咁我就好忐忑，即係點樣同監製講呢咁樣，咁最後即係都要 講啦。點解你唔同我哋講嘅？係 啊， 我哋都擔心你 嘅情緒啊， 同埋有影響我哋嘅情緒。 夜晚你哋好多風花雪月， 你唔好同我嚟呢套，從來冇風花雪月。 我哋啲情緒咁差咩？ 係啊，仲有佢咁樣做，我嘅情緒仲差。 係咁話，因為你有咩事，你竟然唔話俾我哋聽喎。 咪咯。 我哋会担心你噶嘛？ 我其实嗱咁样嘅，我心里边咧有个魔鬼，你估个魔鬼讲咩啊？ 你个魔鬼咪就系戴住个口罩照翻嚟做节目。 哎呀，咁叻嘅你！ 你个魔鬼都好显而易见嘅啫。 系啊， 个魔鬼话：哎呀，你唔系当冇测到咯？但我心谂唔可以咁样咯，因为如果我即系。我都會希望人哋如果係唔舒服咧，就喺屋企休息咯。咁所以我都唔想有任何可能會即係影響大家嘅機會咯。 就係唔係我唯一擔心一樣嘢啫，就係、是、第一，你話你嗰啲快測就嚟過期啦，咁即係嗰個準確度究竟有幾準啦？ 冇錯。 第二樣嘢嘅就係其實你有冇睇清楚，會唔會係攞錯咗阿嫂嗰啲咧？ 嗰啲係咩嚟㗎？兩條線。 阿嫂嗰啲兩橫，我仲驚啊，大佬，我仲驚喎。 唔係就係咯。 咁你屋企？你屋企人有冇高度戒备啊？ 我自己两划都系运7日啫，阿嫂有两划，我运一世喎，大佬。 而家唔使噶啦，而家唔使运7日噶啦。系啊， 我知。其实我希望尽快可以翻翻嚟直播室，好挂住大家啦。 我完全冇问题，完全冇问题。 尽快嘅意思系11点，唔使咁快。 佢谂住10点半就翻， 我而家即刻换衫，车翻嚟，你俾我入嚟先，监制俾我入嚟啊 ，OK 嘅， 系啦 ，OK 啊，喂，等我而家翻嚟咯， 你试下， 唞下啦， 系啦，都系代表我哋所有嘅朋友嘅话，都要问候下你，系啦，希望你咧就系好好地喺屋企都休息下，咁啊仍然咧都紧守住个岗位，同我哋一齐咧就透过呢个电话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着多件衫先啦。 你唔好 洗咗咁多衫啊，好热啊，我觉得。 你使唔使煲啖粥俾佢啊？你最中意煲啖粥俾人噶啦。 佢冇资格。 哎呀， 冇资格 啊！ 唔系，我谂小平煲你都唔想食嘅。 系啊，我唔要嘅，系啊。 我煲煲俾小咪咪嗰啲咧，就系冇米粥， 又或者系椰粥。 喂，即系咁样，即系如果有病嘅时候咧，有人肯煲啲粥俾佢咧，个感觉唔系净系一碗粥啊， 好幸福啊嘛。 哇！超幸福， 系啦，超幸福。 系啊， 咁啊，其实琴日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就系呢个国际幸福日啦。咁啊，今日咧已经出咗有一个咧，就系全世界嘅幸福指数啊。系啦，咁当然亦都系年年都有做嘅。由呢个2013年开始，到到今年2024年咧，其实咧都会睇下嘅就系，究竟嗰啲城市又或者系啲国家，会唔会话即系有啲会突然之间会好啲啊？突然之间又会唔会话就系连续三年都会跌啊？咁样，所以都可以睇下嘅就系每一个喺嗰度居住紧嘅人嘅话，佢哋个感觉会觉得系点样嘅？同大家分享下嘅 喎， 好啊， 好啦，嗱咁其實當然大家都知道嘅啦，大熱咧都莫過於係嗰啲啦，即係丹麥啊、 北歐國家、 冰島啊咁嗰啲， 芬蘭嗰啲翻學先開心啊， 啱，仍然係蟬聯喺冠軍位置嘅，例如嘅就係話咧，第三嘅就係冰島啦，第二嘅就係丹麥啦，而第三咧就係芬蘭，我三個都冇去過， 我都冇去過， 冇去過， 我冇啊， 好想去， 我都好想去， 芬蘭肉就去過，丹麥格斯。都睇過， 或者丹麥公雞都食過， 丹麥酥啦，或者 但冰島有咩啊？ 少少幸福噶啦，你去又食過，又去過，買過家私，係咪？ 係啊，都好啊。 擦邊啊？ 擦邊？ 冇錯。嗱，咁當然我哋周邊嘅國家有好多啦，地方都有好多啦。咁譬如可能講緊新加坡啦，咁今年咧係排名咧就係30嘅，台灣地區咧就係31，仲有就係我哋成日都會經常去嘅日本就去51，而咧韓國嘅話就係52嘅，好啦，咁当然啦，英国咧就系排名20啦，咁而中国咧就排名60嘅，咁至于香港嘅话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因为系连续三年都系咁样下跌嘅，就由本来嘅就系82嘅话跌到系今年嘅84嘅。 哦，喂，咁我哋自己又倾下，我都觉得 系啊，我哋又倾下， 好啊， 好嘛？ 我觉得香港真系好幸福嘅， 例如咧， 系啊，我都同意， 有咩食都有， 有咩玩？ 又可以由城市去到一个郊区，呢个系真系全世界好少有嘅地方，同埋天气又好啊，即系你 冇地震啦， 系啊， 系啊， 福地嚟嘅， 系啊， 系啊， 福地嚟嘅， 系啊，绝对系啊，同埋最紧要有 风骚发汇人啊嘛，哇，好 难听，讲 唔系啊，我净系想话有好听嘅电台节目啫，点解你要收埋啲乜嘢喺我肚度？佢真系知喎， 呢个啱，呢个啱，真系真 系真系，即系咁啦，系整体我觉得幸福嘅。 嗱，我都觉得系幸福嘅。如果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啊吓，我会觉得嘅就喺香港，其实女性嘅地位普遍系高嘅， 啱唔 啱？咁其实我觉得嘅就虽然有啲人会觉得嘅就系话用呢个词嚟去形容嘅就系香港嘅女仔嘅话，好似有啲贬义，但系我又会觉得，喂，你都要有咁上下地位嘅话，你才可以赋予一个咁嘅名嚟去形容佢哋就系港女啦。你个港女真系得来不易， 真系，我都觉得系啊。其实港女，港女好幸福噶， 因为佢有佢嘅地位，佢有佢嘅话语权，所以你才会有来到嘅就系话有呢个即系公主病啊，有港女啊呢个咁样嘅 terms 噶。 佢仲有兵咩？ 叫有兵啊， 即系 大把，系啊，大把兵，几好啊， 系啊。你话你喺其他嘅地方，你好少听到话 收兵啊。 唔系，首先话有公主病啫，即系平时啲人都当你公主咁样。 系啦，即系香港嘅男仔，佢当香港嘅女仔好似公主咁侍奉，佢仲可以收兵，可以有自己嘅王国。你唔觉得？ 你知唔知我第一次体验到呢啲公主咧？系真系30年前，我同我同事去食饭，佢带埋个女朋友。食蝦喎，跟住我話：哇，你剝咁多嘅！佢話佢剝俾個女朋友食啊！哇，我話點解佢自己唔剝？佢話係啊，佢從來都唔剝蝦噶，喺屋企就阿媽剝，出到嚟咧就佢剝。我真係第一次真係見到見識。 其實剝蝦呢一個咧就係幸福指數其中佢從來即係作為女士，因為女士若果你覺得就有啲乜嘢，我都唔使喐手嘅，佢自然會夾餸俾你啦，佢會幫你拉凳啦，又或者就有啲乜嘢嘅話，會侍奉喺你身邊啦，推出車入啦，剝蝦啦。 咁嗰啲咁嘅嘢嘅話咧，哇冇噶啦！你嗰個幸福指數嘅話，肯定達標。你嗰啲咩單物嗰啲行埋一邊。 係啊，同埋小朋友，你講呢啲剝蝦嘅行動咧，其實唔單止你個朋友，好多人都係嘅，好多啲男士都好有風度。其實我想講咧，幸福咧，有時候我哋自己身處喺呢度咧，未必咁感受到。你有時睇下咧，一啲嘅網上嘅平台嗰啲由帝到嚟嗰啲人咧，佢哋提出嚟嗰啲就話呢啲香港人咧係好互助嘅。好多次咧，佢哋講到咩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如果有個伯伯暈咗啊，或者有人需要咧，係好多人完全諗都唔諗咧，埋幫手啊，譬如佢跌親咧，俾紙巾佢抹血啊，諸如此類。有啲人咧話啊，香港人咧真係好有種互助精神之外咧，人哋睇咧同我哋自己睇係有時候有啲唔同咯。 嗯，唔系我就系话我自己睇我都觉得自己好幸福啊！ 系啊， 我理得你喺即系咁多个国家里面、 啊、 你排第几 啊？我自己 feel good 咯， 系 咪啊？ 同意啊！ 系啊，同埋我好 proud of 香港，其实有时有好多嘢咧，即系嗰啲即系出到去国际嘅地方， 嗯、 一啲都唔失礼噶，我哋都攞好多奖啊，系嘛、啊？我哋嘅科研啊，各样各样嘢、 啊、 其实都系 好 叻嘅，好多嘢嘅话其实系继续可以再努力咯。咁同埋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我哋又可以倾倾啦，譬如话幸福指数，如果可能真的听紧我哋节目，仲有啲人觉得我觉得好唔幸福，我觉得好唔开心啊！点样可以提升自己嘅幸福个能量啊？系咪 提升自己先？如果当你真的觉得，咦，而家好似唔系好幸福，或者搵钱唔多，我觉得你即系问一下自己先，就你有冇尽力，同埋你再提升自己。我觉得真系啊，系啊，提高自己竞争力冇问题。 我讲得好好啊，吓，系啊，大家得把口讲，但系有冇做到咧？ 投票 系咪好知啊？ 二号马小强 提高自己竞争力系包唔包括音乐方面嘅进修啊？你好似仲有条数未找喎。 阿 陈天恩，我真系记到。 系啊，咁Michael 咧，你会觉得点可以提升自己嘅幸福 ？Michael， 我觉得 Michael 好幸福嘅，首先 佢自己唔讲啦，问题系 我都觉得你好幸福。嗱，有时咧，我哋生在香港，的确有啲人，有啲嘢咧，有啲嘢咧。嗱，首先咁讲咧，我就唔建议同人哋比较嘅，但系有啲嘢可能咧，你会觉得外国有啲嘢会好似好啲啦，例如话居住嘅环境。不过正如头先小强话斋，每一样嘢咧总会有啲优点，有少少缺点嘅。香港嘅居住环境或者居住嘅面积啊等等咧，系可能细过好多嘅地方，但系我哋真系好方便，我哋中意住边度。有啲人揀去郊外又得，你可以揀城市，一落去有得食有戏睇，即系我觉得嗰、那个。是另外一种的幸福的。 方便到好幸福。 是 嗯 是啊。 好 啊、 我可以有一个方法的，就是立即可以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的。是。就是降低。冇老土的这些不用说的，大家明白的。我是会觉得就是降低自己的要求。 啊 嗯、有时候有很多东西是自己要求自己的。很多人看你呢，你已经很好的了。但是如果你说要跟其他比自己更加好的人的比较的话，你可以去到天的。 是啊、 所以你会一路不满足，你会更加 不 开 心。 不开心 啊、 错 我又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啊。 所以呢，我是会觉得就是先降低了自己的要求先。如果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不要那么高的话，那个压力又不会那么大。同埋就是不要跟你身边的人去比较，因为真的没得比的。是没得比的。一个橙和一只蕉，你说哪只好吃一点，是不是、你不可以这样讲的嘛。是 啦，是啦，啱啊，同意。 一个社会的话是应该是有各种不同的即是东西的，是不是他又有一个苹果，他又有一个蕉，他又有一个什么，因为是第一各司其职，大家就做好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能够跟你去比较的，就是同埋就是看看自己有的东西，不要成日看你没有的东西，这样就可以立即提升你自己的幸福指数了。那欣欣呢，欣欣是我们比较年纪小一点的。 我觉得都是的，就是看自己有的东西很紧要。 是 吗？因为很多时候我哋系数点解觉得唔幸福，因为我冇呢样，我冇嗰样啊，嗰、那个人有我冇咁样。但其实可能其实我谂系，尤其是喺香港，其实一个物质已经系相对好富裕嘅地方啦。 啊，同意啊， 系咁，所以你生活喺香港嘅时候，其实你睇下自己有嘅嘢吓，即系唔好睇自己冇嘅嘢咯。你人比人真系比唔到， 比死人 系啊系啊，因为尤其是咧喺外地生活过咧，咁就我就更加觉得香港系真系好幸福嘅。 冇错， 系啊，即系如果外地嗱，好似我嗰时喺外国读书咁样。 樣，話冇車，我真係好似跛咗一樣，即係邊度都去唔到嘅。我等個巴士咧，半個鐘一班，仲要咧係搭兩程，係五點嘅，係啊， 唔理 㗎，我試過一次咧，個經歷就係我踢波整親只腳啊，咁等個巴士啦，咁佢已經遲咗嚟啦，跟住咧嚟到個站嘅時候，佢飛站， 佢見到你啊，哇！呢個人好麻煩啊，要扶佢。 佢飛站，跟住我只腳又受傷，追唔到咁樣啦。咁啊，最卒之咧，等咗成個鐘先上到一架一個鐘頭巴士，即係可能嗰個路程咧，其實我講緊三四個字嘅啫。我用咗兩個鐘頭先到達，係啊， 仲要唔舒服喎， 仲要係啦，仲要只腳啊，仲要追， 係 啦，跛腳咁樣。咁跟住即係用咗兩個鐘頭先到達。咁你喺香港其實話你睇下交通幾方便，你所有嘢其實頂籠一個鐘頭內， 小巴、巴士、地鐵。 咩都去到，乜一個鐘頭內邊度都去到，咁所以我覺得係香港係真係一個唔同嘅地方嚟。 冇錯，係啊，其實咧，你頭先啊，我覺得阿欣欣都講咗有一個重點嘅，就係咧，你要喺呢度住咧，即係等於一個靚女，你見到佢六十年嘅話，你都會覺得就啊，佢都係咁啦。但係若果你或者你問下其他外地嚟嘅人，佢哋覺得香港好嘅地方，你將嗰樣嘢放大，一個就係呢一個城市佢有魅力嘅地方。因為好多時候你見慣見熟嘅話咧，你唔覺得佢係乜嘢， 係嘛？即係無視嗰樣嘢， 希望大家可以重新再欣賞我哋而家居住緊嘅地方， 擁抱香港， 咪咯，多咗咁多呢啲地方可以俾大家去玩啊，去打卡啦，去影相啊，多啲出嚟行下， 好， 你嘅幸福指數就會立即提升噶啦， 耶，好耶，打成。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瑞士日内瓦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他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发言时说，立法会通过的法例是履行香港早就应该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的宪制责任。 張國軍指出，每個主權國家包括中國都擁有制定法律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固有權利，這項法例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的原則，一些國家和組織就此作出的評論完全無視了基本法理和事實，只不過是反映了雙重標準和歪理。他說任何抹黑或破壞二十三條立法的企圖，充其量是基於錯誤的理解。特區政府深信這個法例將為香港帶來穩定和繁榮的前景，而且一如既往地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亦得到充分保障。政府預計2024至2025年度2蚊乘車優惠計劃的經常開支預算大約60億，增幅是今年度的大約五成。有立法會議員說，相信市民認同公帑應使得使，如果計劃有任何修改，應該盡快推出，但亦要平衡社會大眾能否接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選委界議員陳少雄建議考慮就計劃每人每月設上限，例如拍卡超過1000元就不再享有有關優惠。他亦留意到坊間有提議計劃可以用折扣或者限制不能乘車多過多少次等，但每個建議方案都涉及效益成本。他又說當局要避免原本是德政，但因為推行得不好而令社會有怨氣或者困擾。另一名選委界議員管浩明建議可以將2蚊乘車優惠增加到4蚊或者5蚊。發展局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大約325億，以進行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餘下階段發展，撥款的70%開支將用作道路和其他基礎工程開支。發展局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顯示，今次撥款申請涉及發展地盤247公頃，必須收回和清理的私人土地大約112公頃，必須清理政府土地大約157公頃，將來可供應大約64900個房屋單位，當中39200個屬公營房屋。局方表示，如果撥款獲得通過，土木工程拓展署會在今年年中起陸續展開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目標給居民在2029年開始入伙，並在2031年或者之前完成整個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的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本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漸轉多雲，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漸轉潮濕有霧，有一兩陣驟雨，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間相當溫暖。現在的氣溫21度，相對濕度55%，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15点，上升372点，总成交金额4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1点，下跌6点。部分股票造价。腾讯控股294.4升5.6，友邦保险57.3升1.3，快手52.2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60.04升1.4，美团92.7升3.9，盈富基金17.15升3.8，南方恒生科技3.54升6.4，阿里巴巴72.9升1.65，建设银行4.82升1毫，小鹏汽车37.9跌两，小鹏汽车37.9跌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22，日元150.43，瑞士法郎0.885，加元1.347，人民币7.198。 英镑兑美元 1.28， 欧元兑美元 1.094， 澳元兑美元 0.66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09。 日经平均指数报40670点，升666点。港金报20550元，比上日收市升4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03.32美元，卖出220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有宗交通意外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忽快线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忽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税务大楼对出西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嘉安街。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啦，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危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几硬唔剔夜。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完结篇。 聂小玉被绑架，聂宝华单枪出马去找邵世杰，誓要拯救自己细妹，但一件事故令案情变得更复杂。主角魏国平最终又可不可以抽出8年前连环凶杀案的真凶割喉者呢？《 消失的凶手》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Tai Mei、 开口错，只不过直接的做人 Nancy Kwai、 让我假装毫不在意，凭住气性无法直视。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佢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喺直播室里面嘅话咧，就会有欣欣啦， Hi. 有瑞瑞啦，有强强啦， 系， 同埋嘅就系喺外太空嘅张张嘅。 喂，张张瞓醒未？ 喺度。 好啦，今日咧继续翻嚟嘅话咧，头先我哋又讲咗即系幸福指数啦， 冇错。 咁啊，而家咧就真系，咦，好难得、啊。你今日好似带咗一个测验翻嚟同我哋睇下 check 下系嘛？ 嗱，呢一个咧，因为 咧，老师突击测验， 冇错，其实同我呢个身为老师 阿婆突击测验系一 样，即系就 M， 我叫做芭比哥。 喂，我头先有半秒，我未回头神。嗱，呢啲咁顽劣嘅人咧，你哋班以前啲同学有冇呢啲咁嘅搞搞震啊？ 即 系啲校服， 我咪系咯。 系啊，校服污糟邋遢啊，有冇噶？ 污糟邋遢，臭 掹掹， 即系啲件初三唔腌入去啊， 一定有嘅。 系啊，然后个麦盒又倒到个周围晒啊， 一定有。 中学嘅时候仲会 gel 头啊，咁样成日俾老师捉啊。 哦， 有啲朋友 都好贪靓嗰啲， 系啊，啲贪靓嗰啲。 你系咪？ 你 係邊隻？我唔係嘅，我就從來唔 gel 頭嘅。但我咧最好嘅朋友咧就成日 gel 頭嘅。 唔係你自己本身咧有冇啲咩理理啡啡？ 理理啡啡有狗噶啦，你而家睇睇我位都知 咯。 係啦，唔係我睇下佢。阿鋭鋭咧講嘢嘈亂巴閉， 嘈亂巴閉，永遠佢就有啲咩嘅就係會駁人哋咯。即系会 驳嘴， 讲啲乜嘢咁啊？有时会驳嘴驳舌，我觉得唔系，咁好细个已经系咁噶啦。所以好细个有啲人同我讲嘅就话，你大个时候你不如做律师啦。 哦， 系啊，你好中意驳人哋 啊 嘛， 驳嘴啊，嘴嚼嚼啊， 好多嘢讲。 小张张咧，你系咪顽劣噶？ 佢唔顽劣，佢吓怕丑仔嘛。 系啊， 嗱，你例如真系好鬼知道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而家都系细个嘅时候咧，系唔出声嗰啲人嚟，即系唔系好喐，又唔系好出声，所以咧啲人都好似即系好似睇唔到我咁咯。系啊，我嘅顽劣就系呢啲咯，即系好似缩埋，好怕丑啊。 呢啲唔算顽劣吓，呢啲系叫暗春，即系低头一只。 我想问下， 呢一样嘢会令到我即系少咗得，即系嗰啲叫咩啊？ 落水 line 啊，或者 系 同我啲沟通啊。 但系小张张系咪由细个已经系咁啊？即系你小学系咁样，小学已经系咁啊，中学又系咁。跟住你大学就大解放 啦，系啦，因为有女同学，中学佢男貌 啊，追有情，你好衰，你趁咗张， 你冇份， 唔系可以过隔篱学校嗰啲联校活动噶嘛？ 系啊， 系啊。 我点解问大家呢样嘢咧？就系话咧，原来咧有个报告就话咧，好多资优嘅学生啊，系被佢哋嘅一啲唔正常，所谓唔正常嘅外表咧，埋没咗佢哋资优嗰一种嘅特质啊！ 哦，系 啊，第一，即 系我哋嚟一个测验，系啦，即系你睇下你有几多个，系啊，睇下你咪有资优。 我感觉啊，天恩系资优， 我惊我个优系冇咗企喺边嗰个，令人忧虑啊！ 资优 嗱，佢识有嗰几人边都优， 佢已经有一剔啦，系咪啊？ 好嗱，第一样嘢，测验成绩差劣。即系资优生， 系啊系啊， 我唔系，我 成绩差劣咯， 我测验成绩系 O K 嘅 ，Michael 系差嘅系咪？ 我试过有一次，嗱，其实咧，你第一题同第二题我都中嘅，第二题啲主科科目啊，咩英中中英数嗰啲啊嘛，我试过有一次啊，老师派卷咧，嗰个老师咧就逐个人读分数啊，陈大文80分，跟住读到我梁继章6分，我记得， 以为听错， 以为名字啊，正啊， 学号，以为学号。 你写自己个名字都唔知6分啦，我都唔知道我嗰时点搞嘅。 唔好唔开心， 我而家都唔知点样落分，真系。 你查卷啊嘛，傻瓜。 好核突啊！全班望住我，我招到佢哋有笑咯。其实 啊，你唔好咁，唔好咁。嗱，好似啊， 唔开心。 嗱，成绩测验成绩差劣嘅咧，有可能啊，系资优生嘅表现之一。 我唔系啊，我测验成绩好高分。 另外，好似阿张张啱啱讲，主科中英数有。有一科咧，只系达到呢个合格嘅水平。 我有数学， 即系好问水嗰啲啊。 数学 我数学咧，从来都唔合格。 冇错， 从来都唔合格。 我系真系，我由中一到会考之前嗰个 mock， 我都唔合格。我唯一一次合格系会考， 唯一一次合格，永远都系红色，其他都系蓝色，永远都 系 红色。 仲要考咗个 D 翻嚟啊！光宗耀祖嗰时 ，boy 啊 ，D 啊，啲 学 都好 啦， 都好啊， 你班分数都系 D 咋？ 冇错，好，第三题。 马夫地完成功课， 哦呢个完全系啊，经常唔系， 我 系一系就唔交， 还未能把功课完成，一系 又唔交。 喂，其实呢份嘢唔系你写噶， 包装自己只有三。 我以前咧试过咧，唔系我啊，唔系我啊，系我啲同学啦。咁咧真系最尾，譬如英文科有十条问题咁样啦，咁真系要交咯咁样。咁嗰个同学冇做，佢点算咧？我真系大开眼界。第一次佢咧有十条问题以前咧，佢全部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第十题 because he is very handsome。 佢而家喺边啊？佢而家喺边啊？ 唔知啊，冇联络。 咁将去 咗边啊？问下佢啊，我就知啦。 哇哇，咁都得嘅咩？佢话嗱，我要交功课啫嘛，我冇话做得啱。 哇， 咁样 好啱喎。嗱，今日 我真系 喂呢啲咧，即系激死啲老师同埋啲教 授，大开眼界。 我同意啊，有机会可能系知有。 佢咁嘅方法都谂到啊？ 咪咯， 佢用五秒钟完成咗一份功课。 Yes no yes no yes no， 你个笑非常 handsome， 激死大家望下呢啲。 冇学千祈唔好学。 下一 个好嗱，对感兴趣嘅课题表现出超绝嘅理解，即系你有兴趣嗰科咧， 其实有边个唔系咧？ 诶嗱，有啲 有边个唔系咧？ 都唔系噶。 喂，你 有 兴 趣 嗰科 通常都会 唔 系好啲噶啦。 系啊， 你最劲嘅科系乜嘢？ 音 乐 唔系，我每一科最劲嘅全部都唔系咁好。 平均都更高， 平均都更差。但系真系会留心啲，咪上中史堂咯嗰时。 哦，反而 因为嗰时睇金融啊嘛。 哦， 睇射雕英雄传，我上到宋朝啊，或者即系睇三国演义，上到三国嗰度系特别留心。 但你会唔会搞乱噶？因为金融嗰啲其实有啲唔 系。 系 啊， 唔系真嘅历史嚟噶。 系啊， 嗰时会噶。 唔系 、我就系会嗰时会留心，即系究竟会去揾翻边啲究竟系虚构人物，边啲系史实上嘅人物，同小说有啲咩出入？即系你有兴趣啊嘛，你兴趣咪会揾嚟睇。 咁都几好啊！即系其实系因为金融嘅小说令到佢喜欢中 史咯，都系一件好事。 系咪冇谂过呢样嘢？ 我都试过有啲搭啲创意嘅中史题。譬如话唐朝啦，咁啊边一个人咧？对唔住啊，边一个人？即系嗰啲都系啲皇帝啦，我唔识，我就话唐朝皇帝阿 西文呢？ 唐先生， 你西文 唐先生，跟住老师话佢唔系姓唐，姓李。 唐朝就姓唐，宋朝就姓宋， 姓宋姓宋， 夏朝姓夏， 隋朝姓隋。 我以为我曾经都以为系， 系咯。关佢咩事？ 好有创意嘅答案。 好嗱， 喂，分咯，暂时。 嗱，所以你系自由。有一样嘢我得啱嘅，佢话口语嘅表现超过你书写嘅表现，即系讲 嘢 叻， 讲 嘢 叻 过 写， 讲嘢叻过写嘢， 系啊， 都系嘅， 都 可以咁讲，都可以咁讲， 都系嘅，都系。 阿 张高分过写实用文 咯，哦， 即系 oral 劲啲咯， 系啊， 劲过作文， 系啊， 劲 过作文咯， 即系嘴嚼嚼啦，所谓。 但系我觉得我两样都 OK 嘅， 咁咪好咯，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写嘢嘅话，如果俾心机写嘅话系 OK， 但系我需要好多时间雕琢， 系 啦。 即系如果喺考试嘅 setting 里面，你要咁短时间要写咧，就未必。会发挥得咁 冇错啦，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系咁样而错过咗，我得到好嘅成绩，因为 关你事， 觉得唔好有差距。 系啦，系啦， 系啦。个小张张咧，你有冇分啊？呢个 我其实咧觉得自己讲嘢好唔叻噶，所以我本来想话系，但系我都收翻啦。其实唔系嘅，我讲嘢唔叻嘅，我反而写嘢会好啲咯。我感觉自己 阿梁生，我有个冲动想 cut 你事。但我讲嘢唔叻噶，我唔应该咁讲。 唔系嗰啲咧， 到明系冇说话。 有冇遇过啲同学咧？我冇温书啊，冇温书，唉死啦！ 我最憎呢啲人， 低100分咁。 系我好憎呢啲人。 你咪讲佢。 我冇讲，唔系 个弯 题，咪系咯？ 唔系。 喂，马小乐，其实咧，电台工作系一个咧非常好嘅训练。就算你讲嘢咧，譬如我咁样好渣都好啦，其实你入到嚟咧，你每一日好似练习紧咁咧。就會有進步噶，即係我覺得咯。 嗯， 未必 熟能生巧， 係啊，但未必過得嘅。 我一個人好怕醜嘛，咁你又好少講嘢，你都冇 practice， 你都冇同人講嘢，冇溝通，你點會講嘢叻啫？ 咁 又係，即係成日知三同人傾偈，咁你會轉得快啲嘛？我成日坐喺度咧，好似尊佛咁都唔出聲。点会有得进步？所以我讲嘢系唔叻嘅，即系咯。 嗯， 好， 你睇下同咩人讲嘢啫，我觉得 佢有啲好叻嘅， 大部分都叻 啊。 树 上嗰只雀仔都俾佢氹咗落嚟。 同埋永远系叻嗰个人嘅话，唔觉得自己叻嘅。 我一直睇住个树嗰啲雀仔飞晒落嗰度。 系啊，好。 好，跟住咧有两样嘢，我就即系 簡短啲啦，常識豐富同埋有豐富嘅想像力同埋創造力。 哦，呢個 OK， 我覺得 OK， 我覺得大家都係，係啊，係啊， 常識 常識 豐 富 嘅就係睇下你咩常識啦，係 啊， 睇 下你 嗰啲扮靚 啊， 行街啊，買 唔係，我覺得冇所謂，你有興趣，你常識豐富都係一件好事嚟。 冇錯， 係啊，你要交流下、分享下啊嘛。 即係以上所講嘅，全部都係資優生應該要有嘅條件。係 啊， 係 啊， 可能會有嘅。 係啦， 喂，你好高分喎， 覺 得欣欣。 我覺得佢係真係資優仔嚟， 佢應該係 應該係企緊邊嗰個，我都覺得 係，即係先天有資優樣啊嘛。係 好嗱，有一樣嘢，經常不滿於自己嘅習作表現。你頭先成日擦，係啊，經常 哦，經常去係冇錯冇錯， 經常 經常唔滿意，甚至乎我有時我寫嘢又好，我做咩又好嘅話咧，我一路做緊已經唔滿意噶啦。所以咧呢一樣嘢嘅話係好影響我有時有啲嘅學習。例如我舉個例，我學陶瓷咪就係咁樣咯。其實陶瓷你係不斷咁修正，但係總之我一開頭我開得唔好嘅話咧，我就整推冧 再 做。但係我個陶瓷老師佢話你唔應該咁樣，因為其實你要覺得嘅就係你嘅錯誤都要被包容。为你嘅创作其中嘅一部分， 哇，好高深喎、 啊，系啱嘅，因为其实有时你都见到有一啲陶瓷家一个嘢歪零歪称，系咪、 啊、 但系其实佢就系你都可以话佢，你可以由一只碗你变咗系一只杯噶嘛，你只讲啊嘛，同埋佢就咪就喺个创作里面嘅话，你不断咁样有啲乜嘢做错咗嘅，你不断咁修正，不断咁样去谂下，呢、這个就 系 一个独一无二嘅创作咯。我喺呢一刻嘅时候，我整唔到，或者我整唔到一个圆，或者我将佢整到变咗方形嘅，咁好可能就系嗰一刻，呢一个作品应该要成为嘅一个状态，你唔应该系要 embrace 佢，佢话 ，OK， 接受佢， 系咪好劲啊？ 有跟住落嚟继续，有广泛嘅兴趣，对于感兴趣嘅事咧，哇，深入研究， 冇错，我系。我有广泛嘅兴趣， 你越嚟越资优。 唔系，我头先嗰啲冇分我。 唔系而家天一静晒喺度， 冇乜广泛兴趣。我反而系 佢 你弹吉他音乐咯。 唔系，即系都系嗰几样啦，吉他睇波咁样咯，跟住都冇。系啊， 但系佢中意嘅嘢嘅话，佢会好专注。 好精啊！佢唱歌几叻啊！ 咪就系咯， 咪咯， 叻过你先啊 ，Michael。咁你咧？ 好难叻过佢啊！ 你咧？ 我 最广泛嘅兴 趣唔系广泛嘅，但系有啲我中意嘅嘢咧，我都会。去睇啊，去谂啊， 健身 有啊， 系 氹雀仔落嚟，有只雀仔跌落， 嗰个应该唔系佢兴趣，嗰个系佢专长，系啊，兴趣唔专长唔同嘅。 好嘢，小张张绝对之优 嚟噶嘛， 树上雀仔会留噶啦， 坐强扶弱，坐弱扶强啊，坐弱扶小强， 正啊，正啊。好，繼續係啦， 有 係啊，敏鋭嘅洞察力 有，非常 有， 非 常即係對人哋即係舉手投足 啊，佢 又 要開心唔開心 啊， 入嚟自己 睇 啊， 眉頭眼額， 冇錯，因為冇辦法，呢個係我生存之道。 明白，容易分心，呢個絕對 係容易分心，非常容易分心， 不能專注地完成習作， 不能。 Me too， 係啊， 你絕對係 啦， 係啦，有幾差？你專注，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專注幾耐？最多？ 我真 係好少，如 果真係做真係做習作咁樣啦，温書啊，我真係五分鐘我就離一離開。 喂，嗱，如果即係 或者做攞下個電話咁樣。 係啦，如果我哋而家工作咧，舉例我寫劇本咧，我真係好分心。 我明啊， 我坐喺度望住個電視。 但你可以有個藉口話你去攞靈感啊嘛。 得，咁明知。 唔係會散嘅， 係啊， 你明白？如果你走得太耐嘅話，你會成件事散曬嘅，唔得嘅，真係要寫你就要寫，係啊，但係有寫咗第二啲嘢出嚟咯，冇啊，佢冇嘢，佢爛劇啫嘛，爛劇咪咁嚟咯。 朋友唔多，未能夠同啲同輩融洽共處， 唔係喎，朋友多喎， 朋友多 係啊， 阿小張張你有幾多個朋友？你數唔數到㗎？ 我有我爸啦，我媽啦。咁咯，冇啊， 哦 ，OK， 但 系 呢个系资优生， 因为咁啦， 呢个系资优生嘅表现， 系啊，资优生嘅表现，即系好孤独嘅，佢自己一个人嘅，因为冇人明白我，因为好难明白。 喂，你身边有冇呢啲咁嘅人噶？ 有， 你有冇噶？ 我有遇过一啲同学系咁样咯， 我都系， 因为你冇人明佢讲乜嘢啊， 系啊，好劲嘅，其实我觉得佢特别，我觉得佢哋嘅数学科好犀利，有啲我哋唔识做嘅，佢都识做，但 即係多數讀合合都係數學科好勁嗰啲，你意思係？係 啊， 係 啊， 係 啊，同埋佢自己有污糟邋遢啊，咁樣啦， 我就唔係啦， 係咯，好， 咁樣， 仲有冇？ 好。 差唔多完 啦。 以上嚟 講 嘅話 都係，如果你自己有答中咗幾多個剔，先至為之係資優生。 其實咧，只要你覺得你資優就資優 嘅咩？ 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啊。 係冇所謂。 係啊。 搞咁耐，其實你覺得自己係啊？ 喂，同埋我依家咁樣同大家分享，我覺得我仲資優啊。 无论系唔系资优都好啦，我相信每一个人总有自己嘅天地同埋发挥嘅空间嘅， 冇错啦， 系咪？ 系咯，如果资优生好孤独嘅，咁我都系宁愿做翻一个就系平凡嘅开心快活人，啱唔啱啊？ 啱。 好。 一醒全球都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多得 AI 就像必杀技，招手似观音可替代你，是不是和物理全摸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No, yeah, oh, 永生不会死，条脑总不会死，但你的身体亦送你。你躯体会死，然后设计你后期。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偏大机。最终暂时你未得到惊奇，你吩咐 AI 他壮士应记。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趁今晚杀死你。 呢、这、一个绝对系资优生啦，霍金啊，霍金预言书送俾大家嘅有鲍之伦嘅呢一首新歌吓，将时间带到差唔多咧，接近呢个十一点钟噶啦，同大家讲讲天气先。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啊，摄氏21度，咦咁干嘅，相对湿度咧55%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搽翻啲 hand cream 啦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转头翻嚟会继续翻嚟我哋嘅哀好系列，唔好行开。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每逢礼拜四咧，我哋都会有爱好系列啦。咁大家咧都会定一个主题啦。咁大家亦都因应住嘅，就系发生喺我哋自己身上嗰啲嘅故事也好，或者呢一首歌曲触动到你，有啲咩想同大家分享也好，咁就可以揾到你自己喜欢嘅歌曲啦。咁其实今日咧想同大家讲讲，就是、因为 Michael 咧就抱恙在屋企，咁我哋仍然继续咧就紧守佢嘅岗位，同我哋一齐做节目。所以咧，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咧。是将佢现场嘅，耶！ 冇错，因为我哋有四个人啊。 冇错，我哋有四朵番瓜。所以咧，今日咧，阿欣欣都会加入啊，就是、我哋分享一下佢。 即系听下啲年青人佢哋拣咩歌。 冇错啦，系啊，系 OK 噶。你拣啲我唔会拣，因为我哋三个坦白讲，我哋爱好系列好多时候咧会撞歌。 系啊，有时会撞。 因为我哋听嘅歌同埋个年纪差唔多嘛。 系啊， 好啊，好，我哋先嚟嘅话就要Michael 系啦， 就 讲一讲今日题目先。 你先系啦，题目咧就系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话咧好多时候系要有一啲歌曲，你会唔会觉得细个嘅时候就 系啊，以为唔知佢讲咩， 完全明白 咧。系啊，要年纪大咗嘅话，你慢慢就 跌啊，真系， 你就会觉得就啊，我明白佢究竟想讲啲咩，即系等于人生一样， 冇错， 系咪咁讲？好啊，咁啊，今日我哋就先嚟啊 ，Michael 先啦。 系 系， 有一首歌曲咧，其实咧都几感触嘅，尤其是有两个不同嘅场景咧，分别都喺我人生里面出现过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同我同样都有一个感觉。当你以前爸爸妈妈啊，屋企人啊，全部整整齐齐，我哋用整整齐齐形容咧，有时约食饭咧，你有时可能你会唔想去啊，或者你觉得嗰日哎呀好烦啊，去啲咁嘈嘅、咁多人嘅酒楼，诸如此类。我以前会有嘅，即系大时大节，我谂每个家庭都会有噶啦吓，过年啊，咩团年啊，好多好多啊，边个系生日啊咁样，我有时都觉得哎呀好烦啊，又去食啊，去边间啊，哇嗰度好难泊车，我会谂到好多呢啲咁嘅嘢。而家我想。再食翻一餐咁嘅整整齐齐嘅饭咧，系食唔到啦。所以我会觉得啊，点解我嗰阵时会连泊唔到车都会嫌弃啊，或者系多人我都会觉得好辛苦啊咁咧。今时今日冇啦，想食都冇啦。另外一个场景咧就系话，我以前咧带啲小朋友去主题公园啦吓，哎呀，觉得哇又要等咁耐，哇呢个游戏排两个钟头，哇又要即系好烦，好辛苦啊，觉得嗰样嘢。但最近咧。我又去咗一次主题公园啦，我望到人哋咧一家大细咧，啲小朋友跑跑跑，爸爸抱抱咁，唔知点解我突然间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而家我身边嗰两个咧，叫佢去咧，佢都已经唔去啦，即系变咗我要自己去追翻嗰段嘅时光。好多嘢咧，当你而家仍然拥有啦，无论系咩都好啦吓，即系嗰种亲人嘅陪伴啊，嗰种心境啊，嗰种青春，请好好珍惜。今日送俾大家张敬轩嘅《青春常驻》。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圣旨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倒，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由荡里再由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 岁，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芳芳可否不要老，再领风骚？家可否不要老，另创新高？人生恍恍惚惚走到这段路，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年月有多好，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再无声的控诉，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No， 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 首歌曲吓，青春常驻。好啦，到我要同大家要分享我嘅故事。咁啊，喺上个星期六咧，系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忙碌于出席唔同嘅场合嘅，喺一日里面，一日我要走三场。 星期六， 上个礼拜六， 十， 我哋 六号， 系啦，冇错， 六号。 三个场合嘅话，其实系有快乐又有唔开心。但系我系完晒成件事之后，我先至谂就啊，系咪就系人生系到咗有某一个年纪、某一个阶段嘅话，原来你系可以。而开心嘅、唔开心嘅，同一日发生咧， 都会 系啦。我所讲紧嘅就系有我有出席红事、出席白事，亦都可以夜晚黑嘅话就有一个演唱会。我睇完之后嘅话，我就觉得啊，呢啲就系每一日你会经历嘅嘢。 呢啲就系人生啊！ 冇错，呢个就系人生啦。咁我先讲讲我个红事先啦。红事咧就系一位以前喺另外嘅一个电台合作嘅一啲年轻嘅伙伴，一路细细个嘅时候咧，欣欣都识佢嘅，仲细细个，好自恋，但系而家你谂下，已经大个仔，成家立室。 哇！ 好感触嘅， 起码三字头啦，系嘛？ 睇到佢娶老婆，唔系佢年纪嘅问题，而系你一路睇住佢一路成长啊！你睇住佢嗰啲人生嘅起起跌跌啊，事业上点样啊，拍拖啊，失恋啊，咩咩，我全部都喺佢身边。咁直至到佢话俾我听嘅就系佢结婚啦，仲要娶到个靓老婆，我真系好戥佢开心。我哋仲系 keep 住大家之间嘅友谊。 好嘢！ 好啦，咁另外有一个就有啲伤感嘅，咁跟住就要赶住去另外嘅一个白事，同样都系另外一个唔同嘅。电台合作的一位朋友啦，仲系好年轻啫，其实同我同年嘅，咁但系就好就走咗啦咁样。但系嗰日佢出席过白事，我就觉得都几特别嘅一个告别仪式。咁就因为见到有好多以前做嘢嘅朋友啦，都有去啦，送佢最后一程啦。而且嘅就系采取有一个系唔准喊嘅，大家系要开开心心咁样嘅，冇错。去颂赞其实呢一个人曾经嚟过我哋嘅生命，曾经嘅就系喺唔同嘅朋友身边，佢都系有唔同。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好听啊，你首歌， 好听，好听， 好。你系咪都有啲嘢想发表？ 有， 系啊， 冇啊！我今日拣呢首歌咧，就系源于我啱啱星期六、星期日咧就翻咗乡下拜山， 嗯、 我几年冇翻去啦，因为疫情封晒关。咁、 嗯、 翻到去咧，有几个两个好深刻嘅印象。第一，我翻到见到我啲阿叔阿婶咧，哇，老咗好多。 嗯， 以前 可能佢哋都系咁谂。 系见到我都老咗。哇，呢个阿伯边个嚟？ 你嘅阿叔阿婶真系再大 人都老噶嘛？ 系啊，即系我老豆个细佬咯。 嗯， 系啊， 系啊，唔系因为好耐冇翻，以前我哋翻亲去咧、嗯，我阿叔咧就会用个唔系煮。煮饭啊，开两台啊，就喺个屋企里边食啊， 好食 啊，系啊，就即系一兜一兜嗰啲，真系嗰啲农家菜啦、 啊。 但系今年翻去咧，佢话我唔煮啦，冇 企唔到啊，系咪 啊？系 啊， 系啊，即系好劳啦。 因为嗰啲都好大工程啊嘛， 好大 工 程 噶，冇 错。佢又要个镬又要好大，你谂下廿人食， 系啊， 抛唔到。 你净系备食材，哇， 系啊，搞成人啊， 几多斤 啊？ 系啊，咁我就即系。同我啲堂兄弟講，啊算啦，唔好要阿叔咁辛苦啦。咁、 嗯、 就我哋出咗去食。咁、嗯、另外第二個感覺咧，就係話我去到嗰個墳場咧，即、 嗯、 係幾年前爸爸走嘅時候咧，我就去揀嗰啲位啦、 嗯。 我就揀咗一行，唔知我唔記得咗幾多號、 嗯。 以前咧就零零落落，哇！咁你翻到咧枯曬。 唔应该笑，唔应该笑。 唔系，即系证明嗰啲风水好。你明唔明啊？ 你又 啱。咁因为以前我就嗰度行上去啦，咁咦揾唔到喎、啊，好难揾。大家发散一去揾啦，揾，终于揾到啦。然后我又中意八八卦卦，好似你寻日啦，唔系话睇讲坟场嘅，我又中意去睇人哋嗰啲。但我发觉咧，唔系我睇人哋嗰啲字，唔好噶， 唔好噶，即系唔好睇人哋嗰啲字啊，唔好读话，即系人哋生于乜嘢啊，绝于乜嘢啊，咁样。 但我好衰啊，我内心有感觉，点解啲字咁肉酸嘅？ 唔好 啊！对唔住，收翻， 系啊， 收翻， 不敬啊，咁样， 系 啊，唔好有任何 comment 啊。 知道，系啦，咁成个过程咧，我觉得系好令人 有啲咩感觉啊？ 傷感，同埋我啲堂兄弟咧，個個都老啦、 嗯， 即個個都係老人家嚟噶啦。好彩有一個， 你好後生咩？ 我就係話老人家咯，係啊， 因為你自己都 你我自己都老啊。咁、 啊、 最後咧，嗰個我爸爸嗰個墳咧，即係嗰個墓咧、 嗯， 就係、是、一個細路女幫我哋揾到嘅。就喺嗰度咁樣，哇！佢真係犀利，我點會揾到呢？我真係唔記得咗邊一行、 嗯， 完全唔記得幾年翻去、 啊， 我記住噶啦。而家你好唔好唔好話我？ 我真係想，唔係因為其實有時好猛嘅，即係等於你拍一架車，佢真係個好大嘅停車場， 揾、 唔 到啊！ 你係咪好猛啊？ 係啊， 係咪啊？ 超 係 超 係 係啊！ 點解知原來你不停喺呢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 佢就喺你後邊。 冇錯，你揾唔到就係揾唔到，你一定要試過。 犀利一樣係啊，因為我記得我嗰。嗰陣時揀啦，你知我八卦啦，一係十八行，一係廿八，一係三十八嗰啲噶啦嘛。 要老禮嘅數字。 係啊，即係覺得嘢好彩添啊！嗰個妹妹就揾到啦、 嗯， 然後最開心咧就係燒炮仗、 嗯， 國內可以燒炮仗啊嘛、 嗯。 因為個個去，因為好多人拜山啊，嗰、那個上個禮拜六，咁就個個都話啊燒炮仗啊，咁樣就啪好開心嘅、 嗯。 然後咧。佢哋又叫我燒，咁哇！我有一個新嘅設計啊，三寸炮仗咧，我將佢串埋一齊啊，好開心啊！即係啦，我喺呢啲揾啲樂趣咯，同埋我又覺得我去到現場燒炮仗咧，我覺得我都係會好開心啲嘅，同埋係啦，即係又運氣啲。 但係嘅喎，係燒炮仗嘅喎， 係燒炮仗 嘅時候，係啊， 燒炮仗啊！ 我初初第一次我都覺得就嚇、燒炮仗唔係開心嘢嚟嘅咩？佢話其實係㗎，即係你咁多子孫嚟 去 拜，係啦，冇錯，係 啊， 其實燒炮仗就 是啊、跟住又切燒豬，又切燒鵝，好開心啊！係、啊，咁咯。 點解你講到好似開鏡儀式咁？ 好似好開心，好似好開心，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侦破一个涉嫌诈骗及洗黑钱集团，拘捕四人，包括主脑同骨干成员。警方话，集团营运近一年，会安排成员进行不同类型的诈骗，例如投资骗案、网上情缘骗案和求职骗案等，涉及41宗诈骗案件，骗款金额2300万，金额最高的一宗骗案约为700万元。警方又说，集团以1000到1500元作为报酬，向贪徒搵快钱或者有财务困难的人收集快旅户口，再分发给集团成员操作，以清洗犯罪得益，呼吁市民不要租借或者出售银行户口，以防止户口被操控作非法用途。卫生署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已经资助超过42万名市民接受大肠癌筛查，在交回的大便样本中有63900人，相当于 16.3% 的检查结果呈阳性，要转介照大肠镜，当中2900人确诊大肠癌，另外有33000人有大肠息肉，切除后可以减低患癌机会。署方说，透过筛查确诊大肠癌的患者有近60%属于早期，有助提高治疗成效，相比之下，并非参与筛查计划而确诊的患者只有40%属于早期。署方说，早期的大肠癌患者存活率可以达到 95%。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5.25%到5.5%的区间不变。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之后的议息决定将会取决于经济数据、前景展望和各方面风险。虽然点阵图显示今年或减息3次共75点子，但确实时间和息率走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高息环境或会维持一段时间。金管局说，本港金融和货币市场运作继续维持畅顺，港元汇率保持稳定，而港元拆息在往后一段日子可能仍会处于较高水平，市民作出置业、按揭或其他借贷决定的时候，应小心考虑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普拉博沃，祝贺他当选印尼总统。习近平说，中国和印尼是传统友好邻邦，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开启了共建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他说，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发展，期待和普拉博沃共同努力，引领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大成果，打造发展中大国命运与共，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典范，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全球繁荣稳定注入强劲动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雨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28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63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07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9677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2.8，升4蚊；盈富基金17.06，升2.9；友邦保险56.95，升9.5；快手51.85，跌4毫。美团92.15，升3.35；恒生中国企业59.7，升1.06；阿里巴巴72.55，升3；南方恒生科技3.51.4，升4； 建設銀行4.8升8仙，中國銀行3.27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21，日元150.49，瑞士法郎0.885，加元1.347，人民幣7.199，英鎊對美元1.28，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經平均指數40676點，升672點。港金報20560元，比上日收市升4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203.8美元，賣出220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都系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跟住提翻你啦，观塘嘅宏照道有道路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丽晶花园第八座一段嘅慢线会封闭噶。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青屿干线小河湾机场、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单车车尾装了红色的反光器，在晚上或者能见到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灯，车尾就要开着红色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何俊奇、 Eka 吴以嘉、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才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啦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以前我硬是觉得自己没资格追求想要的东西，就算想要的东西摆在我面前，我都不敢要。 那去北京是不是你的追求啊？ 究竟郑西决最后怎答江义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舒雅莲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头先讲 翻 咧， 即系啦，即系见翻啲屋企 兄弟， 叔伯兄弟啦，个个都老晒啦。咁我有一首歌我谂起嘅，嗰一句歌词，我以前听就冇乜嘢。近年咧，因为呢套剧集咧，佢不断有时又重播下，有一句台词，有一句歌词，我真系觉得几好嘅。就算是谁占老也下台。即系话，无论边个都好啦，老咗就要落台啦。我觉得都系啱嘅，俾啲年轻人继续上。咁就系呢一首呢套戏，我都好中意嘅《大时代》，谭咏麟嘅《我的生命，我的爱》。 此年代满障碍，如此时候预计将来，盼望几许悲几许得失，逝去不再，而我更要你每分支持与真爱。忘透了千秋世代，就算是谁渐老也下台，爱与希望又偏偏不惜万载，留向每一点生命更可爱。 因为如果我想呢，不是说去到这样的年纪呢你都不会知道，因为其实小小的时候你只会希望上台的嘛。 是啊， 你不会想你自己入边的，你要退下来的嘛。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又或者我们做人里面的话，是没有人会教过你怎样退下来的。 是啊，优雅，优雅地退下来。 是 啊， 所以这件事真的要学的。 是啊，你自己还要是自己去学。 是 啊，主动去教你。 我想没人教人怎样落台。落台班。我跟你搞了 Sarah。 大家来笑你咩。黐线嘅。我都唔嚟 报 啦。 OK,OK。我最期待嘅。Michael, 我哋真係呢未听过天恩揀歌嘅口味。我真係好期待，即係年轻一辈。 要听下先。 都唔年轻啦其实。我揀嚟呢隻歌呢，其实係我大概十年前到啦，嗰时啱啱毕业咧，跟住喺加拿大嗰边，咁喺嗰边电台咧都做过一段好短日子嘅 DJ 咁样。咁点解会拣呢只歌咧？就系嗰时咧听咧呢只歌咧，嗱呢只歌叫《小伙子》啦，系嚟自 Super Moment。嗰时咧听呢只歌咧就觉得呢只歌咧讲一个即系僆仔出嚟做嘢之后咧就觉得啊好辛苦啊，跟住要放弃理想啊之类嗰啲咁嘅嘢啦。嗰时听咧觉得哇系啊，我觉得即系可能后生嘅时候咧嗰啲情感比较波动啲，哎呀我觉得自己系。真系好 唱到你心里面， 唱心里面嗰句嘢啊，出到嚟啊，梦想又受到挫折啦之类啊，嗰啲咁嘅嘢啦。跟住咧，十年后， 好少年不识愁滋味 好系企喺尖东咧， 系啊， 喺度嗌嗰啲， 系啊，点解咁啊？现实里面好多挫折啊，咁样，即系依家听翻咧。 有唔同嘅感觉嘅、 嗯， 即系可能咧个人大咗啦，嗰啲情绪冇咁波动得咁犀利啦。其实嗰啲歌词我都仲系觉得好 hit 嘅。点解你话即系成长之后先会识听嘅一只歌咧、嗯？我就觉得当中个层次又唔同咗啦。 系 当年 唔同咗， 系啦，可能咧当年咧未即系做咁耐嘢，或者未见识到咁多嘢啊，个、嗯、人冇咁大个，冇成熟嘅时候咧，听咧就 系 纯粹系好表面嗰阵嘅，就系纯粹系哦你情感，哎系啊，佢好惨啊， 要放弃理想， 要放弃理想， 呢个社会真系太咁磨人啦。 系啦， 依 家咧经过咗十年社会嘅洗礼之后， 主要系李丽蕊帮你洗， 洗到佢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 将你啲污点捽晒。 呢只歌嘅歌词仍然有佢嘅道理，但系我自己去即系经历咗十年去听翻嘅时候，搭落咧。又已經唔同啦、 啊， 即係嗰種小伙子啊，真係長大了，係、 嗯、 啊，真係同十年前咧係長大得更加多，老咗好多，所以聽落都有唔同嘅感受。 變得大伙子。 小伙子長大了，在世事難料的森林尋覓理想事。越向着青春走远，越容易孤单，你可有发现？小伙子相会了，聚散亦难料，诉说了辛酸，也话说了当天记忆里那旧碎片。早了吹嘶向往的昨天，脸庞上成熟到已多加一份怀疑，连欢笑都觉得幼稚，散席了风姿，好光阴往往流逝，悄悄挥发掉了很多很多。写上脆弱的诗，感触源头在那日心田，紧闭着眼睛承认过去错过的事，现实里装英勇难避免，成为了不懂哭也不想笑的一个汉子，像木偶碎 在幻变领略了最重要。 嚟自失败 好嘢， 小伙子， 年轻人真系有年轻人嘅选择， 梗系啦， 冇错冇错吓。 好，到你啦， 好啦，好到我啦。其实咧，我好中意个讲法，呢个讲法咧就话，今日我哋嘅人生过得好唔好，我哋行咗去咩地方，我哋有啲咩嘅得着或者失去咧，其实唔关人事嘅。我哋今日享受嘅或者我哋失去嘅，系因为我哋昨日做咗啲乜嘢，或者我哋唔做啲乜嘢。相同地，如果你想将来你得到啲乜嘢，今日就要作出一个正确嘅选择。人有时咧会为咗以前行过嘅路做嘅一啲错误嘅选择咧，有时都会谂翻有少少嘅唏嘘啦，或者有少少后悔咁。但其实咧真系嘅，每一个人喺嗰刻，你只能够喺你嘅认知范围作出一个咁嘅选择，系冇得后悔，因为人生总会有拣错、做错、行错嘅时候。这个、呢一个咧就系咩咧？就系我哋要俾嘅学费。人生是有学费要俾嘅，不过呢啲学费是随住我哋嘅年月，慢慢慢慢就知道，咦，原来当初傻咗，咦，原来当初我真系做错咗个决定。咁所以每一个人都系要交呢个人生嘅学费，就好似呢只歌所讲，人系要学着怎样自己长大。好喜欢张艾嘉呢只《爱的代价》，送俾大家。 爱的代价果然 系 一首， 我觉得我曾经有谂过要播呢只歌，因为我试过有一次话，我觉得系好好听嘅一个开头啦，就是我哋有一个 show， 咁跟住佢就全部所有嘅 DJ。上晒台，跟住个就系当然啦，坐喺嗰啲 sofa 嗰度就系一啲比较年纪大少少嘅，咁跟住个就系有啲细路仔嘅就系即系比较年轻嘅 DJ 就坐喺sofa 下边，咁跟住咧就全部大家一齐嘅就唱《爱的代价》作为有一个 show 嘅开头，跟住咧一 个场面好 开头，你明唔明啊？但系一唱完之后咧，大家喊晒啊， 系 完全唔系啊，冇办法，你系完全系唔掂。 话说咧，我最近咧就喺我头先。先俾你个包纸巾咧，那个会嗰度咧，就见到张艾嘉，佢成班电影公司有两围台喺度食饭。喂，当时我系好想，我去厕所咁就装下佢啦，即系望下佢啦。我其实真系我你知我几怕丑几大胆，我唔怕丑，我咩都讲得出噶啦。我好想，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 张艾嘉， 我都有 撞过佢。我有一日咧就系去我哋下边嗰度啦，系啦系啦，咁就即系有某一个嘅商场嗰度就食饭啦。 系， 佢坐喺我隔篱啊。 系咩？ 哦， 系啊。 哇！ 我冇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同佢影张相？但系我扎扎地地自己同佢。 有冇影到啊？ 系。 我谂佢自己都唔知。 冇错。 好，咁一阵间嘅话，我哋咧就转头会再播翻呢一只《爱的代价》，咁或者咧可以讲咗我嗰只先。因为咧，其实我会觉得咧，就系有啲歌咧，都系要年纪大咗嘅时候，你先至能够 deep 真佢里边所讲嘅嗰啲嘢。 仲要夜晚听， 特别系嗰啲乜嘢咧，就嗰啲啊明啊，什么利啊，什么其他嗰啲，即系 明与你， 嗰系情与义，嗰个系借钱嘅。 系 咁啊，你讲紧呢啲，嗰个明啊利啊，唔好强求啊， 系啊， 应该要好好地去将佢放下，唔好再咁样去追求嘅话，你系真系要有咁上下年纪咧，你先至会嗱，你先要有明，你先要有利，你先可以放下噶嘛。 系啊，我哋啲歌真系细细个已经听。听噶啦，嗰阵就当歌咯，咁听咯。 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嘅就呢一首歌嘅就，当然我听嘅时候嘅话，我会觉得嘅就佢好好听。而唱嘅小凤姐嘅话，亦都好有份量。嗱，我又觉得唱到呢一啲歌曲嘅人嘅话， 一定 佢都要有阅历。 冇错， 系咪？你唔可能用呢啲嘅即系歌曲嘅话，俾一啲嘅就系好自恋嘅一啲新人唱歌曲，系唔会有嗰种味道。 廿二岁唱唔到嘅， 唔使讲咁多。小凤姐，请出场。 是我的，虽失去他日总会有，不管全力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缘尽我可以轻放手，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 识得无欲无求啊！ 你渴望是心中富有咧，呢句都系要咁上下。你已经富有咗咧，你先渴望心中富有。 冇错，又或者真系从来都冇嘅话，你就希望渴望心中富有，成为金句嘅呢句。 但系小凤姐当年唱呢首歌，其实都系后生嘅。 后生噶， 系啊， 已经唱到呢个味道， 系啊， 所以就小凤姐咯。 系啊， 好听好听。 唔系咁，佢都有好多经历嘅， 系 系咪？系啦，有好多经历，你先至可以唱到嗰种厚度同埋嗰种味道出嚟。我真系会觉得，系咪啊？后生女我谂真系唔得咯，会唔会啊？ 会嘅，会嘅，即系会觉得，诶，即系就算唱咗出嚟啊，你识咩啊？咁样，即系个味道好唔同。 又或者佢就系偷咗阿妈对诶高踭鞋着。 你 有 呢首 感 觉？ 系啊系啊系啊， 轻快 或者搽咗佢支唇膏咁样， 系啊， 乜嘢你咁样嗰只咯？好，咁一阵间嘅话翻嚟，我哋当然亦都会播翻阿 Michael 头先所拣嘅嗰只张艾嘉嘅《爱 的 代 价》 啦。咁呢只歌系真系嘅，细细个嘅时候都唔识。噶啦，唔系细个嘅时候识嘅嗰种爱，同大个识嗰种爱应该系唔同嘅， 嗰种唏嘘又唔同嘅， 冇错，系啦，好，咁一阵继续翻嚟啊！我有我哋嘅爱好系列咧，今日有个加长版啊吓，咁又直至到我哋今日嘅12:30嘅，咁希望大家留守住喺收音机旁边嗰度，千祈唔好走开啦，转头翻嚟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系魏真啊。我已经唔系一个寂寞的心啦，我而家系一个快活的人啦。嗱，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咧。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 星影，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翻嚟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嘅爱好系列咧就有加长版嘅， 冇错。 平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咁啊就有咧就咪咪嘅呢一个就系寻找爱的故事， 寻找爱的故事， 寻找爱的故事。但系今日我哋呢首歌曲嘅话，亦都系好有呢一个爱嘅感觉，送俾大家。头先你又送俾我哋大家，但系唔知点解头先佢唔肯唱，而家我又再请翻佢出嚟，张雅芝小姐 家姐，张艺嘉 系啦，家姐，家姐同我哋唱嘅呢一首《爱的代价》。 Yeah。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走吧走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点啊？ 有 啊，系啊，好听啊，好 听 啊！ 我听过嗰个版本系李宗盛先生唱，又系另外一个味道， 系系佢写噶嘛？ 冇错， 系啊，我呢代噶，系啊。 人生啊，即系无论开心或者唔开心，眼泪或者笑声咧，都系一种学习嘅过程。咁所以就我哋享受我哋嘅生命，接受每一样喺我哋生命中出现过嘅，无论系好啦或者唔好啦，咁爱的代价。 咁啊，咪咪，你今日学咗啲乜嘢啊？ 学咗。学咗要保重身体啦，要好好照顾自己啦，系啊，系呀， 记住啦。 咁你学咗咩啊，马叔叔？ 你学咗啲乜嘢啊，马叔叔？ 你学咩啊，马叔叔？ 我学得好开心，我真 点解我掉你咁开心啊，马叔叔？ 喂，其实开心真系几好。 唔系，我觉得嘅就系、是、嗱，我点解会开心嘅就系我觉得小病是福。 系， 如果你讲嘅话，即、就、系、是、幸福指数嘅话，我觉得有时小病系福嚟噶。 系咯， 因为你因为病咗一次之后嘅话，你自己有抗体， 冇错， 跟住个人就会有强壮。 系 啱唔啱啊？真系 啊， 系咪 然后有人嘘寒问暖，阿咪咪饮饮水水啊， 好食药药啊， 叔叔。我要 捉捉， 我 咪 我要 捉捉， 捉捉就 系咁啦。捉捉我，不过都系嘅。呢一排啲天气嘅话，真系反复无常，所以大家咧都真系要小心。以及咧出入人多嘅地方嘅话，就真系戴翻个口罩，好地保护自己吓。 知道， 你都系啊，早日康复。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到阿欣欣啦噃。 嗯， 诶唔系，到你咯，到你咯，唔系， 冇所谓。 唔好意思，我直头完全 skip 咗你， 真系冇所谓。 强强先， 你啦，马叔叔。 喂，我今日咧。拣呢一首歌咧，其实系一首儿歌嚟嘅。 见到啊， 系啊，我以前细个听又觉得啊，好好听咁、啊、样，冇乜，真系冇乜特别嘅感觉。但系后来呢几年咧，我觉得佢好伤感嘅呢首歌。 你听翻，你听翻转头系嘛？即系而家， 系啊， 听翻啲儿歌系咪？ 系啊， 你听翻咧，零嘛叫清得上十八字高跳，唱得力量同万声， 会吓你一跳。 小云同小吉， 好 重要。你记唔记得小吉系点样讲嘢嘅？ 哎呀，宝贝，宝贝。喂，呢一套卡通片真系好经典，颠覆晒所有嘅嘢。 冇错， 系啊， 冇错， 系咪啊？即系竟然间个 pat pat 喺个头壳顶都真系好鬼。 宇宙大王 啊！宇宙大王啊！我好中意宇宙大王啊！ 我觉得好劲。 阿陶老师啊， 系啊，仲要佢哋个外星人个科技系好 好 劲啊！ 除咗阿 Q 博士， 计劲外先计到条数。 其实佢真系好犀利噶，你谂下， 好犀利。 你啲家长其实唔系好明嘅话，你会俾你睇。其实佢里面有啲嘢就 系 成 人 啊。 所以就走甩咗啦， 侧转千平系嘛，突然之间系变水晶眼嘅，你知咩事啊？系啊，山川老师好嘢。 咁我呢首歌咧，其实咧，我觉得后来大个咧有少少歌词咧，我觉得系几感触嘅，因为好少儿歌会有呢啲嘢。好啊，你讲。 落了也要落落咩？往上爬， 落了也要往上爬。 系咯， 我觉得 做咩事？今日好多落台嘅嘢， 可能我就嚟。就嚟咩？ 唔好咁样，唔好咁样，到你爆啊嘛！ 发功先， 系啊，做咩事啊？ 系啊，唔知点解 成日都有好多你觉得要落嚟啦，或者系要让位啊，又或者系要俾啲后生嘅相啊，咁样。 冇错， 好大感触啊！你 佢话倦了便回家，夜里休息 小 惊 怕。 系啊，我唔知点解去到呢啲位咧，我又觉得好似好 sad 咁样。 会唔会系有一种嘅就系话，即系夕阳无限好嘅感觉啊？ 时近黄昏， 系咪啊？会唔会啊？夕阳无限好，下边我后边嗰一句嘅话，我觉得其实都唔需要伤感嘅。每一个人都系咁嘅，好似个太阳咁噶啦。 但如果你儿歌嚟讲，梗系话小太阳红又红，照顾到你红卜卜咁噶啦。 你又啱。 佢唔会话个太阳会落山。 会落山系啊， 嗱、呢个真噶嘛，系咪、 啊？ 真系咁、 啊，又系、啊。其实有时你会唔会发觉嘅就有啲卡通片其实系俾大人睇， 我都觉得系啊， 系噶。 呢一首儿歌系蜡笔小新啦，或者佢即系呢啲咁嘅儿歌嘅话，其实可能到最后尾嘅时候，佢都系俾大人听。 都其实都好啊，我觉得如果大人怀有一颗即系小朋友嘅心，都系一件好事嚟。 赤子之心， 又或者你系早啲俾佢哋知道，系嘛？即系其实系啦，世界就系咁样， 或者其实 系咁啊。 啲歌词一早写咗喺度，系啊，即系我哋今日个题目就系你长大后先会听得明噶嘛。其实好多。大到你可能儿歌已经唱了出来，不过你真的到你成长到某一个、程度啦、或者有些经历啦、你再看看 才 知道，是啦，就开窍了、原来他说的、是啦，一早都已经知道了、 没错，即等于阿妈跟你说的句说话、大过你就知道有没有问到，又或者就是有很多就是以前我们读的什么 physics 啊或者 chemistry 啊那些，是不就以为大过才会知道，但到现在都是 不 知道， 都是不知道 的。你读了先，读了先，我背了你， 是啊，好，一月是这样，记住有一句歌词、重点就是只是笑、不说话。来吧，我哋一起。 小太阳，使唔使一起唱啊？你带领啊，你带领啊，系 啊。 我使唔使用儿歌？ 唔好，我希望你发声为黄舒淇。 我哋都系再加翻几 句。我真系只是笑不说话。 秋涨红霞，只是笑不说话。太阳像个大南瓜，在那高高天空挂，笑得满山欢乐融融，草儿发嫩芽，大嘴巴。 几犀利啊！ 好开心啊！劲听爱他，我把心愿交给他。 好听啊！ 头先喺度唱嘅时候，好嘢啊！就交翻俾阿文，系啊， 专业的来， 系啊，你讲得啱嘅。呢个细个嘅时候嘅话，其实唔系好明啊，即系佢里面所讲嘅。 系啊，以为系小太阳咯， 系啦，儿歌咯，又咁讲，我又觉得顾家辉先生嘅儿歌 犀利啊，无敌， 无后无来者，我真系够胆 讲。好简单，但系咧，我记得我有一集吉他节目嘅时候同 Jackie 讲过咧，佢分析佢当中用嘅和弦咧，其实哇，好好听，嗰啲即系音乐性系非常之高嘅，即系虽然佢有一只儿歌，你听落好似好简单，但其实佢里面用嗰啲旋律啊，用啲和弦系非常之优美。 我唔系好明你讲咩，天啊！ 你明我先惊， 系应该 嘅。 冇 错， 咁你点解唔让我明白咧？ 系好难， 咁你听多啲嘅原来是这样的啦。 系喎，冯礼 拜六 我都有听嘅，因为 系啊， 我啲 fans 嚟噶。 你会唔会邀请我上去做嘉宾？ 系我哋嗰时 先啦， 嗰时有谂过嘅，就话即系不如请阿马小强上嚟，即系睇下 真系啊， 有冇啲人系真系点都学唔识吉他， 又或者就系。个耳仔系听唔到嘢，因为有啲人听我讲紧嘅就 系 话你走音嘅话系因为其实你个耳仔有问题，即系你个耳仔有问题，你识你分唔到啊，系啊，唔系你唱唔到，其实你 系 唱到嘅，但系你个耳仔分唔到， 系啊， 其实 你 系唔系噶？我想知道，系啊，我想知道其实你系喺咩嘅构造，即系点解？ 我研究下先，因为我。感觉 你系咪以为自己系 唱 啱咗噶？ 系啊系啊， 好奇怪噶佢，所以真系非常之好。系啊，我识咗你之后，我先至发觉有啲嘢系大个先明白。我自己系识唱歌嘅咧，有人同我讲嘅就，你点会识入嘅？我唔知，系啊， 音乐感咯。 系我识咗你，我先知道原来有啲人真系唱唔到歌。 系啊，系 呢句说话，你一定会改写。 好， 系几时收翻？ 好 ，OK， 到我啦吓。咁头先好似咁样讲啦，即系有啲歌咧，你细细个就听，跟住到大个先会听得明啦，原来真系好多道理你细细个已经听过噶啦，但系咧到大个先明，即系呢只歌咧里面咧直情有一句歌词系咁样讲， 孙燕姿 系啊，啱啱我哋有小太阳，依家我哋收翻埋个太阳啦，天黑黑 好正啊， 落雨咁快， 系啊。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i an bei lo，Ti an哦。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好，孙燕姿的《天黑黑》啊，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呢个就是外婆从小已经教佢道理啦。 系啦，咁希望啲人生嘅道理噶，我哋永远都要记住啦吓。 好， 咁一阵间嘅话咧，仍然会继续咧有半小时啦。咁我哋就会有Dr. Eric 啦，咁以及咧就有我哋嘅即安剧嘅。咁所以咧就系喺家休息嘅 Michael 嘅话咧，都要同大家即系讲声拜拜先啦。系，好地休息啊吓。 好， 早日康复。 好， 拜拜拜拜。爱他比赛 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汇丰银行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在 5.875 厘不变，对上一次是去年7月28号调整最优惠利率，当时加息 0.125 厘。另外，港元存款储蓄户口利率亦维持不变。新一期綠置居推售的新建項目長沙灣麗悅苑共提供2359個單位，以市價520折發售，售價介乎大約154萬至461萬。另外，房委會同時會重新推售大約200個未售出或託訂的單位，位於鑽石山啟鑽苑、油塘高宏苑以及马鞍山锦柏苑。新一期綠置居将会在下星期四起接受申请，预计第二季搞珠，第三或第四季开始揀楼。警方侦破一个涉嫌诈骗和洗黑钱集团，拘捕四个人，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集团营运近一年，会安排成员进行不同类型的诈骗，例如投资骗案、网上情缘骗案和求职骗案等，涉及41宗诈骗案件，骗款金额2300万，金额最高的一宗騙案大約是700萬。警方又說有關集團以1000至1500元作為報酬，向貪圖賺快錢或者有財務困難的人收集快旅戶口，再分發給集團成員操作，以清洗集團犯罪得益。警方呼籲市民不要租借或出售銀行戶口，以防戶口被操控作非法用途。衛生署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底，已經資助超過42萬名市民接受大腸癌篩查，在加回的大便樣本中，有63900人，相當於 16.3% 的檢查結果呈陽性，要轉介照大腸鏡，當中2900人確診大腸癌，另外有33000人有大腸息肉，切除後可以減低患癌機會。署方說透過篩查，確診大腸癌的患者有近60%屬於早期，有助提高治療成果。相比下，並非參與篩查計劃而確診的患者只有40%屬早期。署方說早期的大腸癌患者存活率可達 95%。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今晚漸轉多雲，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漸轉潮濕有霧，有一兩陣驟雨。下週初日間相當溫暖，而家嘅氣温23度，相對濕度52%，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832点，升289点，总成交67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下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7点，跌40点。部分股票造价：腾讯控股291.8，升3元；盈富基金17.06元，升2.9；友邦保险57.2，升1.2。快手51.6，跌6.5；美团92.35，升3.5；恒生中国企业59.66，升1.02；南方恒生科技3.51，升3.4；阿里巴巴72.5，升1.25；建设银行4.81，升9仙；中国银行3.27，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21，日元150.58，瑞士法郎0.885，加元1.347，人民幣7.199，英鎊對美元1.28，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經平均指數報40706點，升703點。 港金报20,560元，比上日收市升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02.97美元，卖出220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他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完结篇， 聂小玉被绑架，聂宝华单枪匹马去找赵世杰，誓要拯救自己细妹，但一件事故令案情变得更复杂。主角魏国平最终又可不可以抽出8年前连环凶杀案的真凶割喉者呢？ 《消失的凶手》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月女新梦》、 Spiral、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呀！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Dr. Eric，Eric 你好啊！ 你好啊！ 我每一次都咁大声噶咯。 系啊。 我每一次我打俾佢嘅时候，佢都话咁好期待啊！ 系啊，我真系职业性新速嘅，真系 职业性新速，大家咁话啦。 喂 ，Eric 啊 ，Eric 啊，今日阿 Michael 咧唔舒服啊，佢有冇去你嗰度睇医生啊？ 冇，我哋睇畜生嘅，真系唔睇人嘅。 你唔舒服嘅时候，你问下佢，好过分，我觉得呢一下我真系要命。 系咯， 系啊，我唔得 病咁啊。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要讲紧关注嘅就系冇佢哋嘅保险。哇，好少人会讲呢一样嘢，系宠物保险嗬。 其实20几年前其实冇嘢讲㗎，冇呢个样嘢唔系一样嘢嚟㗎。不过最近呢几年呢其实多咗好多，我啲客人都其实即係都即係未止一半啦，不过有多咗好多好多啦嚟理赔保险啦。所以其实就值得讲嘅，因为我諗上年春天呢其实消费嗰陣时大家都忙緊 COVID 啦，其他嘢啦。咁就话其实消委会出咗个报讲，即係研究过香港保险，即係嗰啲即係消委会做嘅嘢啦。咁、mm-hmm. 其实呢都几得意喎，原来最平，即係个 premium 嘅分别啦， 係 个保费个分别呢係、mm-hmm. 特别老咗之后呢个分别係平埋贵呢係可以多12,000嘅。 哇，都好犀利。 宠物喎、啊、你讲緊係咪呀？ 咪係啦呢 俾咁多钱。 系啦，所以咧个意思系，我谂即系要小心去买保险咧、 嗯， 要即系买保险。我其实我妹夫做即系会计师咧，我哋保险公司嘅，佢、 嗯、 就话佢同我讲话，保险系一种投资嚟嘅，其实 系啊，其实 所以你系啊，投资做咗功课啦，原来都有啲好旧嘅嘢嘅，有原来有啲保险咧就唔 cover， 即系你咁啊，好多时买保险就早买啦， 你個心態就係早買咁，可能老啲會 抵啲啊， 貴咁啊，係啦， 拎得都唔係好嘢啊，係嘛？ 係啦，係啦，咁樣就不過原來咧有啲保險咧係好多保險係去到八歲嘅啫。有啲保險咧就去到十一、十二歲嘅啫，依個都要問清楚啦。好明顯，你最最危機嗰陣時，佢停止保你就其實就唔係咁好啦。好多保險都係啦，佢而家有啲保險公司就話：哦，你全保全制嘅，即係不如而家講嘅啫。所以因為香港冇法例去規管佢哋一定要咁做嘅。 嗯嗯。 所以咧，佢中途執笠啊，或者話啊，我哋賺少多錢啊，我哋 board member 話唔俾，咁你就佢藉口就催你就催佢唔漲啦。 啊 ，Dr. Irving 啊，我想問一樣嘢，你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即係寵物保險啦，都係最近而家呢一段時間大家都會講嘅嘢。你作為一個即係獸醫咧，你會唔會覺得嘅就其實都會好唔同噶嗰個操作？ 即 係 你 可能係啊， 一嚟就問你有冇買保險？ 係啦，因為其實我哋去睇醫生有時都要問噶嘛，係咪啊？個操作會唔會有啲唔同？你有冇事啊？ 冇事啊嘛， 唔係其實狗級佢冇傳俾我。啊！不過咧，我就OK， 依個係一個好問題嚟嘅，因為其實有少少利益衝突嘅。你如果你見美國嘅醫療嗰、那個環境啦，人醫療嘅環境，其實你買保險你話afford唔到醫療嘅，係咪？ 係啊，冇錯。 因為啲醫療慣咗收人好貴，咁就冇錢俾噶啦。OK， 咁我印象地有啲地方咧，你其實基本上你同佢講話，我有保險冇保險咧，有保險咧就貴三倍，冇保險咧就平三倍，因為佢預咗有保險就保險俾啊嘛。 冇錯。 咁我認為呢啲係即係專業嘅操守啦，所以。我自己個人啦，就其實入到嚟咧，我就有人問過你會唔會即係想入嚟之前知道佢有冇買保險？我話我點解要知道佢要買保險會改變我做嘅嘢嘅咩？ 嗯哼， 咁就其實係啦。如果要改變我做嘅嘢，即係我專業操守有啲問題， 啱啦、 所以就係啦。個客人可以幫自己 information、不過其實我自己我認為即係咩嘢階層嘅人入嚟，我都俾。一樣嘅選擇佢，咁佢如果咁，我都同啲客講，我估唔到你嘅消費能力嘅。咁你我認為做個主任嚟睇醫生，記得如果特別獸醫方面，因為我冇做我冇辦法知道你有冇錢嘅其實，所以特別如果你冇嘅，直接講咯。只不過你冇真係孤寒講啦啊，即係如果你講嘅情況唔得啊。啱啱借咗100,000先依只狗上次啊！我琴日有个客咁样同我讲，咁我就会谂啊 ，OK， 咁好明显财政有困扰，我见佢揸住个三岁细蚊仔添嘅，咁我谂，咁我可以尽量帮你就帮你咯。所以不过好明显啦，就买保险就有呢个好处，就有呢啲即系事实上系。你俾你個俾你舒服啲去，即係 如果萬一佢有咩嘢事，係啦，唔使咁擔心。好啦，我想問下 Dr. Eric， 如果係嘅話，會唔會同人買保險嘅話都有啲相似？即係譬如可能講緊話，係咪只貓仔或者係狗仔？如果係嘅話，就即係快快脆脆趁佢細只嘅時候，就好做好呢啲咁嘅準備咧。 唔係嘅，唔係嘅，個答案係完全同人嗰啲冇咁，因為冇咁多競爭，即係冇咁多競爭啦，冇咁成熟咧，成個市場 係， 所以咧就你要即係好似電視廣告講一定要睇啲條款嘅，個個都唔同。我俾啲例子有都可以好舊嘅嚇，譬如有啲咧嚇好似平啲喎呢個，不過咧原來你睇啲條款咧，原來你發現咗咧， 乜都唔 好，唔 cover 手術嘅。 哇！最緊要就係手術啦， 最貴就係手術啊嘛， 係啦。 咁佢 cover 乜嘢啊？ 係啊 ，cover 去做下檢驗啊。 佢冇呃你錢啊，佢話佢真係平啲啊嘛。不過如果有啲人就貪平冇睇個條款咧，就自己君自己啦嚇。另外一樣嘢咧，就你要睇條款，譬如有啲咧就寫話啊要留院嘅。咁佢留院，咁啊留院嘅定義咩啊？咁就原來咧，如果你睇清楚咧，就要一定要留多過12个钟头。如果少過12个钟头，就不等於留院。有啲咧會寫話過夜留院，咁即係咩意思啊？因為一定要嗰12个钟头咧，要過12点钟 midnight， 即係凌晨12点钟咧，先至等於留院嘅。所以有啲咁嘅狗狗地嘅條款，你要真係小心啲啦，真係。因為同埋有啲，如果你譬如你自己中意帶只狗去旅行嘅，可能喺旅行情況底下有問題嘅，咁嗰啲都你都要 make sure 你嗰、那個。 咦系，即系而家有时你会同埋只宠物一齐去旅行啊嘛，咁嗰啲系咪即系好似我哋人一样，人你去都要买保险啦？ 嗯、哦，原来一定。喂，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啊。原来你带一只狗去、旅行嘅话，你都系要买埋保险嘅，帮佢即系万一有啲咩事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坦白讲，你即系痛锡咗只狗，你会带佢去旅行嘅。我谂 系 呢个都可能，不过唔系个保险 cover 呢样嘢嘅。 但我想问，系咪净系得猫狗嘅咋？而家？ 系啊， 保险嚟讲， 系猫狗嘅啫。咁啊， 金鱼你冇。 我谂冇人带啲金鱼上飞机吧？ 唔系讲紧嗰啲， 我知啊， 人寿保险 飞机啊，就话倒晒啲水去啊，咁条金鱼点啊？ 系咯， 倒晒水去。 系啊，真空包装。 系啊， 爬虫嗰啲有冇得买？ 爬虫应该冇啦，即系猫狗而家就得。 不过好得意啊，猫个保险冇咁多陷阱嘅，猫保险简单啲嘅，好多时佢加嗰个。可能佢安全啲啦，佢哋即係基本上冇咁多人 出街， 即係冇係啦，冇咁多人去 claim 咯，係啦。我聽而家最近有間 local 嘅保險公司 finally 賺到錢啦，所以都好明顯係開始有呢、這個即係記得你要真係要度教嘅，你度價嘅，因為你要明白咧，我成日認為保險公司都你佢攞好多人嘅錢去保小，即係有少部分人 claim 啦。如果個人 claim 就一定蝕啦，係咪？咁啊，佢就攞咗我哋啲錢。 佢哋唔會蝕㗎， 計嗰條數。 係啊， 唔 係 有時都 唔 係有。買即係譬如做地震嗰啲咧，無端端有天災人禍，咁個保險公司都可以蝕嘅。不過咧，就佢哋攞咗我哋啲錢去投資，買層樓租翻俾我噶嘛。 係咯，大家都知道運作 係 點 嘅。 O、okay, K， 所以都要度假咯。 明白。咁、如果頭先你有講到，我問到你個問題咧，就係、是、話，原來唔係話由只貓仔或者係狗仔好細個時候開始買起，咁其實應該係 幾多歲啊？ 係啊，係啦，佢開始又會多啲問題咧，咁、樣嗰陣時候可以考慮咯。 呢個就係好似人咁樣啫。你問我，即係你越俾耐嘅，其實你unless 佢俾你講到明有啲 discount， 如果你本身係長期保緊啦，不過一般唔係嘅，佢跟住你年齡去加保嘅啫，係咪？所以因為佢保你一年嘅啫嘛，每年計條數嘅啫嘛，所以你早做同埋遲做，其實對你嗰一年嘅保費冇分別嘅，所以咧就所以我就認為。因為係我頭先講話，我個妹夫話係投資嚟噶嘛，少少賭博嘅投資嚟嘅，所以你係博所以你要自己風險評估啦。 所以就 我 買咗，我都 係 博冇事咯，係 啊， 你寧願冇事啦， 梗係啦，你買個安心啫嘛。 但係 Eric 有樣嘢請教你啊，譬如話人哋送只貓俾我，都唔知佢幾多歲，咁個歲數佢點樣去界定？ 佢可以幫你 check 噶嘛，睇下啲牙齒啊， 可以俾你個 ID 嘅，大約 咯， 都係大約。 跟住只貓話：，其實唔係， 其實我生得老積啫， 個樣老就有， 係啊，我只老貓。 我自己保呢样嘢咧，我自己讲自己嘅个人嘅保险啦。其实你越我就冇夸张，我谂到四十几岁，好似四十五岁先开始买保险。 吓，你咁似 系啦， 哦、 所以你嗱咁，我肯定要搏个四十五岁前未有咩健康问题啦。坦白讲，四十五岁后我都未 claim 过啦吓。咁样就变咗你用嗰、那个。悭钱个方法，你越迟保就越好咯。 明白，好，时间关系 ，Doctor Eric， 多谢晒你 ，Thank you， 好， 拜 拜，拜 拜。以上大家都系只供参考啦，吓，系啦，即系 你自己决定。 冇错，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话，我哋会有即安剧，约你大家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风吹发汇人再见，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飞强，飞强， 小华姑妈咩事啊？ 哎呀，盏钢管闪下闪下咁样啊！你同我换支新嘅钢管啦，唔该。 收到。 喂，咪行住，天花板咧好似有个蜘蛛网啊！你顺便帮我扫咗佢啊！ 收到， 收到仲唔去？你企喺度，你成碌木咁做乜啊？ 四华姑妈，其实我喺度沉思紧啊。 你沉思啲咩呢？ 我沉思紧，其实我唔够高换光管啊，亦都唔够高扫干净个蜘蛛网，咁我应该点做呢？ 点做？我讲过 N 次咁多噶啦，嗱，梗系要揾一个合适嘅工作平台啦。我煲紧汤，我要去呢个厨房度睇火，行开一阵啊，你快啲同我搞掂佢啦。 工作平台？边度有工作平台呢？啊，好啦，好似一个临时支架，等搬佢入嚟先。 Stop！ 且慢，肥强， 你唔可以搞后栏嗰个临时支架噶，好危险噶。 肥强，停啊停啊停啊！你搞乜嘢啊？我叫你揾个合适嘅工作平台，你竟然去搬个临时支架，你知唔知好危险噶？ 肥强，临时支架是一个临时建造物，用来支撑仲未能够自行承托的永久建造物。临时支架全部或者部分倒塌都可能会引致严重意外，引致性命损失的。 哇，乜原来咁危险啊？好彩我行埋去啫，我掂都冇掂，喐都冇喐过啊！ 肥强，临时支架欠缺稳定性，或者系用咗啲损坏啊、低于标准嘅材料啊，又或者错误嘅建造定位咁，都系导致临时支架倒塌嘅普遍成因嚟噶。所以任何人未经许可，真系唔可以乱搞，甚至使用临时支架噶。 哇，多谢两位及时帮到我，制止阿肥强啫。啊，我都有听过，我姊妹嘅表妹嘅表姐都有讲过，临时支架倒塌咧，可以导致好多人伤亡。普遍嘅倒塌成因咧，除咗刚才你哋所讲嘅，仲包括临时支架设计不当、欠缺斜杆、横绝条、构件排列歪曲、铺设混凝土次序出错等等。 Sarah， 睇嚟你对呢方面都有啲认知。咁啱我同 Johnny 都系做开工程嘅，我哋可以深入少少讲下临时支架嘅工作安全。其实临时支架主要嘅系统性安全问题，包括冇为临时支架工作进行风险评估，冇为搭建、更改、使用同拆卸临时支架制定施工方案。 欠缺清晰列明搭建或拆卸的方法和次序，横绝条、斜杆数量和摆放的位置、物料的标准、铺设混凝土次序等的临时支架设计图和规格，亦都是主要的系统安全性问题。 两位，我又想请教一下，如果没有向地盘人员或者相关工人充分传达刚才所讲的重要资讯，是不是都算有问题呢？ 那当然有问题啦。系统性安全问题仲包括缺乏管控同监察，未能确保搭建嘅临时支架符合相关设计规格以及施工方案，冇制定同实施有效嘅检查系统去及时察觉不当之处，例如临时支架欠缺重要嘅部件、接驳欠妥、构件排列歪曲等等，因而冇作出即时嘅修正，去确保临时支架嘅承载完整性同埋稳定性。 仲有啊，冇向地盘人员同埋有关工人提供足够嘅特定训练，以及冇清晰界定总承建商、次承建商、设计工程师同埋有关工作地盘人员之间嘅安全责任，欠缺有效协调同沟通，亦都系唔可以忽视嘅系统性安全问题嚟噶。 哇，原来临时支架要求咁严谨噶，睇嚟真系要好好学下，唔可以玩玩下啦。 我听我表哥个女朋友个表弟讲啊，就算系设计临时支架，都要经过合资格嘅工程师去设计，而要成为设计临时支架嘅合资格工程师咧，佢都要接受适当嘅训练同埋具备足够嘅经验，仲应该喺结构力学同埋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嘅知识，并且能够按认可嘅工程原理证明临时支架如何及因何能够喺避免过分移动嘅情况之下，安全地抵受各种载重嘅效应。 哇 ，Sarah 姑妈，咁专业嘅资料你都知，你都唔简单、啊。你哋一个二个都好似好专业，可唔可以咧讲多啲临时支架工作嘅预防意外措施俾我知啊？ 梗系可以啦。承建商、东主、雇主应该为临时支架工作进行针对性嘅风险评估，制定针对相关工作嘅施工方案，详述恰当嘅施工次序同适当嘅安全控制措施。 仲要指派能够胜任同埋具备足够经验嘅专业工程师设计临时支架，确保设计符合标准，有足够嘅负载能力同埋稳定嘅结构。 啊，如果能够确保有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合资格地盘人员和工人进行涉及临时支架的工作，这样安排一定会安全一点。 肥强，还要确保在合资格的督导员监督下才可以进行临时支架搭建、更改或者拆卸的。 此外，要确保所搭建或者经重大改动后的临时支架要由合资格人士彻底检查，再由独立工程师复核后才可以使用的。 另外，要确保总承建商、次承建商和设计工程师之间的安全责任清晰界定，并且令彼此之间能够有效协调和沟通。 我又想 請教兩位啦。如果我要幫我嘅 Sarah 姑媽換咗支壞咗嘅光管同埋掃走嘅蜘蛛網，係咪做足曬所有剛才你哋所講嘅安全事項，我就可以用後欄嗰個臨時支架啊？ 肥强，后栏嗰个临时支架根本冇任何安全嘅上落通道，同埋合适嘅工作平台，唔适合用嚟工作用噶。我怀疑之前系用嚟顶住旧楼嗰啲檐缝，其实呢度楼底都唔高，用个轻便嘅工作台，例如梯台同埋功夫凳就可以噶啦。 唔使啦，我六尺高，伸手又扫走个蜘蛛网啦。举高手啊，光管都帮你换埋啊！ 好嘢好嘢啊，两位好叻啊吓！ 呢次真系举手之劳啦。 肥强，你要留意翻多啲职安健资讯先得啦。 我咁忙，边得闲啊？ 肥强，劳工处全新设计嘅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旨在提供最新嘅职业安全同埋健康资讯。喺优化咗嘅用户界面上面，增加咗多项新功能，包括以下嘅内容：文字同动画嘅职安警示。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职安健训练、系统性的安全警示、饮食业安全动画和重要公告，你姑妈我都是下载了这个应用程式，方便得到最新的职安健资讯。得闲就拿部手机出来按下，搭车又可以望下。劳工处网页有相关的二维码，你仲唔快啲去扫描下载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你咪成日咁懒啦！ 咪系，系肥强太懒啫，诸多藉口。 真系我太懒？ 系啊！ 物为职安法， 雇主雇员同有责。 我是 Carmen， 我是 Johnny， 我哋是 Cassette。 另外提提大家，政府已经响2024年2月23日刊宪有关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尚未实施的其余四项元素，即是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将于2024年4月29日生效，并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大家记得要依法遵守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问我又怎会在乎？现实太沉闷，习惯。